较容易快乐。 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

想法里遵从各自的决定，维持和平的爱情，相爱是一种奇迹，在自由和亲密总有你。你问过太多次爱不爱你，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你和想结局我明白，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怕你下一句甜语。 我不想要去证明，也不知道怎样证明，相爱是两人事情，我不喜欢你怀疑，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，谋杀了爱情，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。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你和想结局我明白，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下一句甜语。想结局我明白，站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下了一句甜语。想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想结局我明白，站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下了一句甜语。 休息一下，不需要那么的热情，看你从零秒成功连在一起，问我爱不爱你，这不就是个问题，早就说不希望他就在冷静，我真的不希望你离去，我就试试看各种各的运气。这个只是个短短的不见，没搞得那么复杂，你不是一直说到底吧你吗？ 到海角天涯之巅，究竟为了谁，为谁在留恋？你往哪里飞，飞过千山万水之巅，茫茫人海中何处是停歇？刀光剑影人心，看似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寻寻觅觅人间，在你怀里我沉睡到永远。黎明的手推我向前，我随你越要随你越飞，爱恨纠结难分难解，又何苦再缠绵？等待你誓言的我，

算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，卿卿我我难长久，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，真真假假人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因缘随风付诸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，爱情也许会老，真心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高歌，明朝海阔天空，真心真意过一生。

浮动。